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又是我们俩啊，今天呢我们选中了一位小朋友的来信，他在11月17号这一天给我们写来了这样一封信。我们其实经常会称一些来信的题主为小朋友啊，因为年龄的差距和我们还是很大的，有的只有我们年龄的一半啊。但这位小朋友更小，她是一个高中的女生。她说，哥哥姐姐好，时间过得可真快，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半个学期，不长不短的2个月时间里，我遇到了一些人。她说这么说有点奇怪，其实呢就是认识了很多新同学。高中生活真忙啊，一场接一场的考试，马不停蹄的换座位，然后熟悉新同桌。我有一个爱好，或者说是一种习惯，我很喜欢观察身边的人，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个细微的神情中分析对方是个怎样的人。比如前排扎高马尾很漂亮的数学课代表，最近父母大概是在闹离婚，他表面上看起来满不在乎，实际上心里难过害怕得很。再比如因为受伤而把学业落下所以留级的那个短发女生，看起来是个交际花且性格偏激，实际上内心很怕孤独。我的新同桌是个爱哭的女生，上物理课的时候她传纸条给我，她说自己很难过，班里有女生拉帮结派孤立她，她觉得活着很累。我在纸上给她写，就算活着很累也要活着呀，既然有人不喜欢你，那你就加倍努力吧，报复别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她看见你活得比她漂亮。她在纸上回我，可是我看到他们就烦呢，我试着无视他们可是好难。我又在纸上写，那就不要无视，坦然面对吧，只要他们没有用言语或者行为侮辱你，那就挺起胸膛吧，没有朋友就没有吧，那是他们不值得。孤独其实是件好事儿，时间本来就少，干嘛分给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呢？人其实不需要太多朋友，真正能说上话的朋友更是少之又少。少一点没必要的社交吧，把时间留给自己，难过的话就读书吧，多读书总是没有坏处的。他用一种悲伤但又充满希望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听进去了。他说我好优秀，以后我就是他的偶像了。我歪了歪头没说话。最后这个女生写字数好像快够了，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祝我们平安顺利，冬日快乐。哦，我都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小朋友在听啊，之前好像还有这个上6年级的一个男生啊给我们写过字条，现在还是一个高中的女生，虽然她说课业负担很重，但是还没有放弃收听我们节目的习惯。汪冰老师读到这封信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我首先想到了一部电影，我还去查了一下哈，1985年的红衣少女。 哇，这个女生肯定没看过吧。 对对对，如果你没看过的话，我强烈推荐你去看一看里边的主角安然。我不知道你看完了会对她的人生有怎样的评价，因为我注意到我们的题主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观察者。在三年信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一位高中生为什么会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就找到了一丝线索哈，就在这封信中有写到，真正能说上话的朋友少之又少，人呢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少一点无用的社交，把时间留给自己，难过的话就读书吧，多读书总没有坏处啊。这既是我们之前谈新节目的主旨，也是现在解忧书房的主旨，就是把时间用在有效的心灵对话，包括和那些作者对话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节目的气质吸引了这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觉得很荣幸啊，因为这位高中生那应该是标准的00后了，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对我们节目一个褒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可能就像他说的，他恰恰是那个孤单和孤独的人，因为作为一个出离的观察者，我想你可能永远和生活保持着某种距离。 我以往听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啊，有80多岁的，对不对？上次还有 80多岁的爷爷和奶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见面会来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听友的这个年龄跨度啊，上到80多岁，然后下面现在好像在不断的探底，18岁已经不能够接住我们这些听友的底线了。现在有高中生，之前有初中生，最小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反正是上小学的一个小朋友啊，给我们写信。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无龄化的节目，是不是？同时也说明，其实人心都是相通的。无论你是8岁、18岁、28还是80岁，在内心，在我们愿意坦诚的面对人性的这一部分，大家其实是共通的。这同时也说明啊，我们之前一直在建议大家的，就是诚实其实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节目能够拥有这么大年龄跨度听友的一个基本的特质吧，就是我们尽量啊，在节目当中做诚实的人，也把我们的节目做成诚实的节目，希望真诚能够聚拢更多的人。但是这位小朋友给我们的来信，其实他并没有提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只是给我们讲了一下他高中生活开始这2个多月的时间内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以及他自己面对这些人和事的一些简单的思考吧，来跟我们做一个汇报。我觉得虽然他没有提出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在青春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从那段时间走过来的，其实内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反复的纠缠。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是一个特别聪明有慧根的一个朋友，他可以借由别人和对别人生活的观察，可能会解决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迷茫和困境，并且把这当做一个有意思的游戏，特别是一个不愿意过多社交的人啊，他在内心展开的一个小小的游戏啊，所以呢，我们也愿意和这位小朋友多做一些沟通，把一些书中的内容，我们认为对他这个年龄阶段，其实也是对所有的这个朋友都会有帮助的一些书的内容，来特别的分享给他，也分享给各位听友。王明老师觉得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一个挺不一样的，很独特的，也很有趣的一个小朋友，一个高中女生，确实有点像红衣少女啊。 嗯，因为她对周围人的观察啊，不是一种简单的描摹式的观察，不是照相机啊，她穿什么衣服，她长什么样，她是胖是瘦，是潮流还是已经落伍了，而是写到他们的内心。你看写的是多么的细微啊，她说，比如说她前面那一位数学课代表哈，表面上满不在乎对父母的离婚，实际上难过害怕的很等等，这些非常生动的描摹，从外表到内心，充满了细节，也充满了画面感，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这位题主未来可以有一个发展方向，可能是成为编剧啊？因为你看到的这个剧可能是别人捕捉不到的。但是从另外一点，我又在想，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动荡的青春期时候，对这个混乱的世界也是疏离的，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和解释。这里边就涉及到一点了，就是我们对对方的解读和解释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其实哪怕今天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我们每天在大厦里面经常坐电梯，可能对共乘一部电梯的人也经常会想，哎，我看这个人他是不是结婚了，他昨天有没有休息好，他是不是工作太累了，他是不是处在幸福的婚姻当中，他脾气这么不好，是不是因为昨天和太太吵架了。我们每个人都形成对他人的假说，对他人的理论，但是最终这些假说其实有时候想想是不是也有点我们内心的投射呢？比如说当我们是个孤单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会想，嗯，他应该是婚姻不幸，或者他今天和谁闹别扭了。有的时候当我们观察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可能会想，哦，其实我们看到的世界很大程度上也许是我们自身的投射。 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也想借由汪明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一点，来问问我们题主这位小朋友，在你所观察到的周围这些有趣的观察对象啊，你称为有趣啊，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发生着一些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悲欢离合的一些故事。看起来呢，似乎你是一个局外人，但你真是一个局外人吗？对于生活当中所注定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那些风波、曲折和悲欢离合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是免疫的，是不是？那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波折和动荡的时候，你会如何去面对呢？当然了，你对你的同桌啊，这种鼓励是非常棒的，你都已经成为他的偶像了，都已经升格为这个 小朋友的同龄人的一个偶像了，可见你的内心相对于他来说是更加强大的一个。但是再强大的内心在生活当中也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啊，一定会有，会面临着一种釜底抽薪的啊，甚至是非常痛苦的那样的时刻。我们如果经历过同样的这种痛苦和动荡的话，可能对待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内心会更多一些同理心和同情。那个时候你依然可以抽离出来去观察，但也许呢，观察之后的体会心得会有些微的不同。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猜想。我觉得你这种观察日记很有意思，你写给我们的纸条也确实有点像某种意义上的日记啊。不知道你写给自己的那些文字上会不会和写给我们的投放到树洞里的纸条内容会稍有区别呢？总之我们今天也分享给你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我愿意改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甘地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成为你想看到的改变。如果我们不好好活，不在日常之中实践我们想要的改变，到头来就是被世界改变，而无法改变世界。无论我们多么忧虑世界的前途，并且有意积极行动，当我们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却束手无策时，很可能沮丧泄气，坚持不下去。长期目睹他人的痛苦，见证各种不公，确实会令人身心俱疲。很多护理人员有这种问题，被称为倦怠症或同情疲劳。其实这是一种移情性忧伤情绪的疲劳，因为同情这种情绪从本质上来说是不会发生疲劳的。塔尼亚·辛格尔的团队近来已通过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有些人通过回避别人的情感和情绪来自我保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可以走出倦怠症的漩涡。然而有多少人最终因此疲惫不堪，不仅无力改变世界，甚至变得十分脆弱，远离他人。他们因为无法承受面对他人的苦痛所带来的压力而将他人非人化，并为此备受煎熬。那么怎样解决这类问题，又如何防止其发生？不少研究证明，冥想这种方式并不会使我们与世隔绝，反而让我们去与他人结交，甚至促进利社会行为，即为帮助他人而与之靠近，为之提供安慰或与之分享的行为。以社会中的年老者为例，他们往往孑然一身，无人问津，感觉自己苟活残生，毫无意义。众所周知，孤独是引发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和早死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员戴维·克雷斯维尔最近发现，冥想练习可以减低老年人的孤独感，还可降低炎症的发生率。当然，冥想不是万能神药，老人们也应尽早获得更多重视和关怀。不过，冥想练习至少能让老人生出一种归属于某一社群的感觉，从而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一个年轻人找活干，到林子里跟樵夫们一起砍柴。第一天，他干得非常卖力，砍了很多柴。翌日，年轻人同样十分卖力的劳动，砍下的木头却只有前一天的一半，他很苦恼，于是决定第三天多砍一些，以赶上进度。他很早就开工，发疯似的猛砍，结果砍下的柴更少了，比前一天还要少。年轻人既羞愧又泄气，去见雇佣他的老板说，我让您失望了，尽管我全力以赴，想要不负您的信任，可总是事倍功半，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老板听他说完，和蔼地问道，这些天你磨斧头了吗？年轻人回答，我忙着砍树，顾不上磨斧头。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的保罗·孔东所带领的团队对利社会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观察特定情境下被研究者的行为。被研究者坐在候诊室唯一的一张空椅上，一个拄着双拐的志愿者走进来，靠着墙故意做痛苦状，此时其他坐着的人都对此假装视而不见。研究人员比较了不同被研究者的反应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做过冥想练习的人给拄着拐杖的志愿者让座的比例 比未曾做过冥想练习的人高出4倍。改变自己应该从提升自己的良知、智慧和同理心，好好梳理自身开始。我们自身就是我们用以改变世界的利器，我们需要赶快行动起来。但与此同时，提升自己也同样重要。这好像是说给我们这位题主的话啊。当然了，我们看到了周围的人的一些痛苦和不幸啊，当然不是那种非常毁灭性的啊，这种破坏性的痛苦和不幸，算是高中女生小小的痛苦、烦恼和不幸吧。我们是观察者，但是同时我们也身处这个本身就不圆满的环境当中，所以呢，在观察别人的痛苦的时候，除了要给他们鼓励，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注意好好梳理自身，从提升自己的智慧、同理心，包括良知等等开始。或许这样会让你在今后这3年的高中生活里面会体会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吧。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思安老师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这位题主哈，在他的生活当中应该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在生活当中无论读多少书也代替不了你在生活当中的体验、反思、观察，就像你在信中所写的一样。但是我想，当我们去观察他人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不同的视角。有的视角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非常隔离的角度，像在鱼缸外面看鱼缸里的鱼一样。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走近去了解他们真正在经历和体验什么。但两种方式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我的一个感受是呢，我们这位题主有的时候大概也有点像鱼缸里的一只鱼，而且那个鱼缸里可能只有你自己这一条鱼，就是我读出了孤单啊。也许正是因为你的敏锐、你的觉察，包括你对人际交往的要求，以至于你的朋友非常少，所以大部分时间你在独自观察、独自处理、独自消化。书当然是非常好的陪伴和朋友了，但是我想，如果你也有想要被了解的需要、想要被理解的需要的话，那也可以让自己进入一种想要跟别人去交流的状态，或者是开放的状态。我注意到你和你同桌的关系啊，你给他了很多心灵上的指导，成为他的偶像了，你把一些人生的智慧成功的传递给了他。但是我想，当我们有很多的人生智慧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框架吧，这个框架会让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有参照、有秩序，或者比别人更容易有系统性的观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架构，有可能也是一种体验生活的限制，它会让我们固守在我们认定的对他人的解读。比如说你对他人形成的这种理论啊，心理理论，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表现出什么。我觉得从某个角度你可能真的是天赋异禀，你的直觉是对的，但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不止这样一面。 所以呢，生活并不仅仅是靠观察或者说习得从书本上的二手经验啊，就能够获得真正的成长。我们还应该真正投入的去生活。当然你还年轻啊，我想当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也有着很多和你类似的这种视角和对他人的评判。所以呢，在此刻已经走过了那个年岁啊，走过很久很久的我还有汪冰老师，我们想给你对投入生活的一些建议。如何投入生活的3大建议，也是选自《我愿意改变》这本书。1、清除数码的毒害。怎样才能更好地投入生活，活在当下？比如摆脱对数码产品的依赖，改掉早晨起床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电脑查邮件、查微博更新的习惯，第一件事变成做好呼吸冥想，下定决心一天之中少接几次电话，少回几封邮件，集中精神做好手头的工作或是陪伴亲友。在想改变世界之前，甚至在想改变自己之前，最好以回到自己的内心为始，观察内心的动静，选择打理好内心的问题，然后开始回到生活的轨道，清楚认真地思考我们要做的选择。改变从这里开始，独自做出更加努力投入生活的决定，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我们更多的陪伴和关注，这样做很快会带动其他人。2、正念饮食。面对一道菜或一份食物时， 我们有没有能力听从自己身体的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真的想吃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吃下眼前的东西？我要勉强我的朋友吃完他们盘子里的食物吗？此外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每次尽量点最小份的食物，劝人不要过量饮食，阻止这种不健康的倾向。孤军奋斗很难，所以要联合大家一起来接力，劝阻浪费和暴饮暴食。三，培养感恩之心和宽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要牢记，我们的全部幸福都来自于周遭的一切，要感恩。所以每天为另一个人做件事儿，微笑、安慰、赠予、帮助、祈祷，为地球做件事儿，欣赏、感谢、保护，别忘了为我们自己做件事儿，让自己享受片刻、安静片刻、正念片刻，热爱一切，生活很美好，多一些给予、分享的时候，生活更美好。以上呢，就是如何投入生活的三大建议。王明老师还要对这个小姑娘说什么，或者是给她留什么作业吗？ 嗯，我确实想给这位朋友留个作业啊。我猜你有写作的习惯，可能每天都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但是在这封信中，我读到了，就像青春期的我经常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生活当中不满意的部分，或者人性当中幽暗的部分。就像刚才三丫读到书里的内容，有没有刻意的去提醒一下自己生活中美好的部分在哪里？当然我想你是一个蛮有韧性和乐观的人，因为以这么敏感的一个状态度过了青春期，还能保持这种心态，你应该是很有生命的韧性的。但如果能够刻意的要求自己每天去回想一下今天发生了哪些值得感谢的事情，刚才书里也提到了，觉得美好的事情，可能就会让你的观察变得更全面了。因为生活中并不只有刚才你说到的害怕的很，很怕孤独，什么同学之间的争执或者边缘化等等，我相信在我们身处其中的存在当中，有你看到的部分，也有很多尚未被观察的部分。所以你愿不愿意扩大一下你观察的范围，也许你将看到更多。 没错，投入的生活，然后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改变自己就改变了世界的一部分。最好的祝福给这个小姑娘。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石榴光蕊，尖牙门跳尾， 当他望着南方的夜空，我在吹着张家口的风，幻想他的笑容。

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嘉宾汪冰老师。在上半时段我们回应了一个高中的女生啊，高一她刚开学，碰到了很多新的同学，因为经常调座位，所以她有机会啊接触不一样的同桌，还有前后座位的同学，对他们有一些细致的观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在跟汪冰老师交流的时候就说，我说高中这个年纪啊，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基本上已经算是成年了，她可以以相对更加成人化的一些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并且呢她也有了相对完整的丰富的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其实刚才那个女生的来信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了这些特点，是不是汪冰老师？ 其实刚才这位女生来信，我觉得很多方面都蛮成熟的，比如说她对人的观察啊，绝对不是表面的，而且深入内心也是比很多人的观察更深一步。她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别人，她的很多同龄人看不到的。早熟就会带来一个特点，就和周围的人可能会格格不入，因为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东西别人视而不见，当你跟他们聊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感兴趣，当他们还在聊发型化妆或者服装的时候，你已经发现这些表面的东西不能满足你了。这可能就是天赋这枚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你与他人交流起来会有天然的障碍。但是如果你能够善用你自己的天赋啊，不把它变成与他人的隔阂，反而能够驱动你的好奇去更接近生活的真相、生命的真相，甚至我相信啊，在你的观察背后可能还有慈悲吧。你看你周围的同学不是害怕的很就是很孤单，能不能以一种更慈悲的方式去体验他们的精神世界？ 嗯，其实我觉得啊，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都充满着这种别人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痛苦的碎片、焦虑的碎片，以及被排斥、不被接纳等等这种悲伤的碎片。但我们是否就可以既身处其中啊，又不沾染一分一毫呢？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难的。当然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比如像写信的这个女孩子，高中时代，16、17、18岁这样的时候，总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种这个魔幻，类似于魔幻的想法啊。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超人啊，可能背负着秘密的任务来到这个人世之间，我们观察着周围的人，但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领会到啊，这个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经历一些挑战、一些挫折、一些痛苦，或早或晚而已。所以呢，如果在更早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不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自己和其他人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啊，可能就会更多的感受到这个世界万物共生共荣的这种美好。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在我们看起来非常有慧根的这个姑娘能够更早的、更多的投入生活。最后呢，再把我愿意改变这本书中的一段内容分享给她和所有的听友。爱不能持久，转瞬即逝，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这点，但是爱可以无限再生。罗科贝里奇的纪录片《快乐》展现了日本冲绳北部的某个长寿岛居民的生活状态。岛民之间的社会纽带非常牢固，彼此关系极为亲近，从出生一直维持到去世。在欧洲 40% 的老年人过着独居生活，而日本那座长寿岛上的老人们基本上天天待在一起。看过纪录片的人会觉得他们真是快活的乐天派，说笑跳舞，一起进行很多活动。学校放学的时候，所有的老人一同等候村子里的孩子们回家。那些孩子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家的，但他们站在路口拿甜食给孩子们吃，孩子们都会朝着他们跑过去，一头扎进老人的怀里。这种社会支持被看作他们长寿的神奇秘方。很多研究表明，高度的社会互助会改善精神健康，减少心血管疾病，延长寿命，减少成瘾药物的使用，增强免疫力，还能降低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率。跟上高中的小朋友说老年痴呆症啊，可能距离他们太遥远了，但是我想这种高度的这个社会互助啊，会改善各个年龄段人的这种精神健康。所以呢，我也不建议我们的这位 题主，过多的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好像觉得自己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存在。当然当你观察的时候，你可以后退半步啊，保持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但是在真正生活的时候，还是要知道自己是深深扎根在这个环境里的，要尽可能多的投入的去生活，而不要和周围的人过分的隔离开来。来问问汪冰老师吧。 所以我就把刚才塞老师说的话呢，以我的方式再次告诉你，我希望你能从鱼缸里出来，游向大海，你会发现生活的广阔，也会发现自己的另外一面。 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收听解忧书房之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继续为您分享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再往前回想，在圣斯特凡诺大教堂浮雕之前，我还见过一个类似的玛利亚磨灭，虽然两者规模大小不能相提并论。那是在巴黎拉斯拜尔大道的耶稣会的会馆里，会馆里有一个纪念过去传教士历尽艰辛在亚洲布道的东方殉教者房间。我与艺术家波坦斯基偶遇相识，是他热情推荐我一定要去此处看看的。房间里密密麻麻地陈列了各种怪异刻奇的画像，描绘深入东方的传教士在拷打中被截去舌头、拔掉牙齿的画笔拙劣的油画，或是传教士在越南被列队斩首的画像等等不一，真是很合波坦斯基的恋死癖。其中我发现了一张在日本九州被长期使用的银色拓绘，拓绘大约20厘米见方，远远小于波洛尼亚的浮雕。作为揪出隐匿天主教徒的工具，这张拓绘想必被使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只有凝神细看才能隐约看出圣母子的轮廓。如果我不是日本人，不了解17世纪日本镇压天主教徒的史实背景，一定辨认不出这究竟是幅什么画。不对，我甚至不会明白陈列柜里这一小块金属板的真正用途。怀抱幼子的圣母画像已磨损到看不出原型，只剩下一些微弱的刻线和几处迟缓的凹凸起伏。无需多言，当时日本民众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天主教徒，在众人注视之下践踏了画像。践踏和其他侮辱性的行为导致了画像的磨灭。中世纪的西班牙曾有过被强迫改宗的史实，历史上犹太人也一直有类似经历，但是践踏圣像这种仪式制度堪称17世纪日本的独创。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主人公到达日本后，也对这种怪异的通过仪式大惑不解。从一件雕刻物命运的角度看，历史上恐怕找不出比这块小小的金属板更不吉和悲惨的例子了。它和铁厨女那样的刑具不同，明明是信徒们每日接触的圣母子像，但制造目的却完全相反。因践踏画像而生的痛苦并不是肉体上的，却深入目不可及的精神层面。当然，为数不多的人坚决拒绝践踏画像，他们历经严刑拷打后被处以火刑或被砍了头。想必还有一些人被拉到拓绘面前时，无论如何也踩不下去，反而忍不住将拓绘高高举起，去亲吻那块已被万人踩脏的金属板，由此深陷囹圄。 一定还有很多人在践踏画像之后，内心深受苛责，终其一生隐匿信仰。他们之中有些人将信仰秘密传给子孙后代，直到明治维新天主教解禁之后才公开身份。此类势力在九州列岛等地广为人知，人称隐匿的基督徒。大学时，我上过揭川达夫的音乐史课，听到了揭川老师走遍九州各岛费尽心思录音收集来的隐藏基督徒们的祈祷经。现在的老人们已经不懂四世纪前耶稣会传教士们所教的拉丁语歌词含义，只是按照祖辈口口相传的声调朗诵出来。和他们的信仰一样，这些音乐在太久的岁月里被迫与世隔绝，偷偷传唱，已呈现出磨灭。如果侧耳细听，还能隐约听出诸如主、祝福等拉丁语的残响，但旋律和音调早已偏离了16世纪欧洲原本的清唱剧。我第一次听到祈祷经时的异样心情，就和听巴赫的康塔塔时的一样。用一句音乐带来的感动就能轻易概括吗？我不确定。唯一能说的是，在音乐中我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在极为漫长的时间里缓慢而确实地发生着变形，承受了脱落，容纳下了单纯化，却绵延常在，令人敬畏辅导。玛利亚固有的特质也许就是死与分娩，但是玛利亚的固有与我们固有的死与分娩不一样。玛利亚的背后延伸着积月的空疏，升天与处女受孕，尤其是处女受孕才是玛利亚的固有。所以玛利亚的固有是一种十足的欠缺，是奇迹，同时还是作为形骸的奇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玛利亚身上的所有持续性都来自那无尽的过去。玛利亚延伸开的是记忆空间，不存在距离和内部的空间。被升天的圣母为什么必须有皮肤病？我想，原因就在于玛利亚终将被升天这一被动事实本身。以上我引用的话出自岩城达也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诗集《对廖纳多之船的断片补足》。岩城在现代诗人里面并不算是诉求天主教精神的诗人，他当时的作风更倾向于基于理科和伦理学的语言陷阱。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些诗里潜藏着玛利亚身体的主题，写到污秽和磨灭，令我联想起邓南遮。大水退去后的岩石滩的空间描写，强烈的令人联想起物体的磨灭。出现在岩石上的玛利亚，全身被皮肤病侵蚀，以枯槁形骸之姿被提升上天，海水涨落，循环冲刷，带走了玛利亚原本拥有的全部细节，只剩下单调的存在。此玛利亚不是西方宗教绘画中出现的圣母，没有概念性的圣母身体，而是一个宗教感已磨灭殆尽，从荒凉海岸升向天空的运动的主体。覆盖在玛利亚身上的多重神学观念都剥离不见，因皮肤病而溃烂消磨的机体袒露无余。这样的玛利亚在我们看来反而更是形而上的，也许因为我们离神学的时代太远了。话题重新回到我偶然看到的那两个浮雕上吧。圣斯特凡诺大教堂里的浮雕和耶稣会展厅里的拓绘，两者都是圣母子像，也都磨灭到了难觅原形的程度，但促成磨灭的契机却截然相反。前者是祈愿之手的不断触摸，消融了玛利亚的面颊，模糊了玛利亚怀中圣子的轮廓；后者则是逆向的，在制度的压力下，拒绝或否定信仰的践踏，在短时间内促成了一场剧烈的磨灭。而我认为，虽然目的相反，碰触上亦有手和脚的区别，但两个浮雕最终多么一致啊！ 无论动机和手段降临于两者之上的人为意图，在一致的磨灭之相面前，都被闲置到了一旁，显得无关紧要。若是如此，那么我将磨灭当作一门学问去思考，也能得到理解吧。我想在远离信仰与非信仰的二元对立之处，在人与非人、人为与自然对立无缘的地方，对磨灭现象本身进行无尽的思考，究竟可不可行？这里先来确认一下汉语里磨灭的含义，表示摩挲、研磨。在汉字里有磨和磨两种，两字都以麻为声辅，日语里发音为麻，古汉语里发音为麻，现代汉语里、普通话和韩语里都发摸音。两个汉字在含义上有微妙差异。白川静的《自通》一书中说，磨字下面有手，由此可推测是用手抚摸的动作。从石碑上用墨踏本，谓之摩挲，用手按揉身体是按摩。而另外一个磨字意为石臼，用来形容以石头为工具进行研磨打磨。所谓的磨牙，就是指削平岸边石壁雕以石纹。说到磨面，即用石臼研磨谷粒为粉。所以严格来说，磨灭和磨灭含义不同。自通书中解释磨灭时，引用了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安书》中，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生计，为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一句。这里用磨灭来形容声名衰落，被人遗忘，已经偏离了原本以手抚摸的字意，带上了隐喻的色彩。而磨灭的例句则由北宋梅尧臣的《子虔与贤皆妙笔，观完磨灭穷岁年》意为名家书画经过常年把玩鉴赏，纸张墨迹难免磨损，令人惋惜。但这里的墨书既不是石碑，也不是用石头打磨纸张，所以这句里的磨灭基本上和另外一个磨灭同义。两个词随着时代变化渐渐丧失了本来字义，以至于原本横亘在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和沟壑也一同磨灭了。接下来我想继续把磨灭的概念进一步延展开，描写事物的衰退过程。我所写的和美术史无关，也不归属于考古学、哲学、宗教学，围绕古董研究的社会学以及诗学中的任何一个，是不定型的言说。不定型的言说暧昧地游走在诸多知性领域的边缘，绝不会深入。从诸多学问中借来引用，但得不到学问的庇护，算是一种孤独的探求吧。深入，再深入，随之我变得单纯。我使用褴褛的隐喻，那是玄冥的真实，就像心如眼，死如眠。这是博尔赫斯在双眼接近全盲时写下的一节。我在戈达尔的电影《卡宾枪手》的开头看到，引用到本书算引用的再次引用。奇妙的是，在博尔赫斯的西班牙语诗篇全集中找不到这一段，这姑且放在一边。磨灭的隐喻即真实，容我暂且这么概括博尔赫斯的话吧。他不仅在谈隐喻的磨灭，也揭示了磨灭这个隐喻本身就是真实。或许我们早就该意识到，所有的真实及事物已磨灭到无法再磨灭的状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日本重量级文艺批评大师四方田犬彦的作品《磨灭之父》。我是刘思佳，再见。